新嘅一星期一开始啊，咁啊，其实一入咗呢个三月底啊、四月呢啲时间咧，即系陆陆续续好多即系游戏界嘅一啲大作都出现啦。 系，我发现咧嗰个 pattern 咧好奇怪嘅，就系咧如果香港学生，因为我读书嘅时候好深刻感受嘅，暑假咧。就冇乜嘢玩嘅，你通常系嗰啲咩期中试啊、midterm 啦、啊，或者 final 啊，咁咧就好多大作出噶啦。咁其实而家三四月、四五月呢啲时间咧，就系啲即系大学生嘅 final 啦、啊、交紧 project 啦、 啊， 就会好多奇怪大作出现噶啦、 啊。 我都唔明点解嘅，其实明嘅，咁因为佢哋啲游戏厂商嗰出嘅周期就系咁啦，咁佢唔会为咗你香港人个作息时间去调节噶嘛。但系如果心机旁边听众，即系如果你仲读紧书或者即系你回想翻你读书嘅时候。你会发现总是你最忙的时候就会出大作，最得闲暑假咧就冇嘢玩嘅。 会唔会系咁啊？你买咗之后，咁就一路摆喺屋企啊，摆喺个柜嗰度供奉住先，就成为你读书考试嘅动力啊！ 喂，打机嘅人边有呢边有呢支歌仔唱嘅、啊、大佬？我买咗翻嚟，我书都唔。 但你知唔知？ 我走去玩啦。 就系嗰阵时候读书咧，嗰阵有一啲嘅同学仔，因为太过沉迷打机，尤其是你都讲得啱嘅，喺啲考试时间咧，就总系会有啲新 game 啊，又或者大作出咧，咁啊买咗。翻去之后咧，就以计嘢啊，日以继日咁不停打啦，甚至乎咧系打到个地步咧，屋企人锁机啊！即系嗰阵时候咧，咪有啲电视柜嘅，即系咧喺有一个柜，跟住咧个电视摆喺入面之后咧，佢有道门闩埋噶嘛，咁喺嗰个位度系锁咗啊！ 喂，你讲起锁机咧，真系童年回忆，锁机都已经算厚道咧，锁机可以拣偷偷地开啊！有啲掹线咧，我以前爹哋妈咪就系掹走我条线，佢唔系就咁摆条线喺隔篱，佢系掹走你条线，即系冇。嗰條線 係 啦，係啦，即係你冇一條電源線，咁我嗰陣又冇諗過走去買條電源線啦。咁即係哇，呢啲童年 唔係呢啲，其實而家冇噶啦，因為咧而家其實你見好多新出嗰啲遊戲機咧，全部都加咗個功能噶啦，就係、是、個時間 家長管理同埋嗰啲 啊，係啊，即係佢就會話你假設啦，即係呢個仲要係遙控可以控制到添嘅，就係、是、你個遊戲機設定咗，假設小朋友玩，你每日俾佢玩幾多小時咧，咁佢就會幫你 time 啦。咁跟住咧一到時間差唔多。好啦 ，time's up 啦，咁跟住咧就会喺个电视 pop 个画面出嚟啊，就话，小朋友你够钟咯，咁佢仲要咧可以俾你设定就系、是，如果个小朋友见到个 signal 啊，都仲要唔停嘅话咧，佢可以强制性地系登出啊嘛，甚至冇熄机啊嘛， 而且仲有例如唔单止限制你玩嘅时间添嘅，仲有限制你玩嘅内容噶，例如有啲某啲游戏，我觉得仔仔就唔啱玩嘅，我就即系封闭咗佢，系啦， 但通常都唔知嘅系嘛。你買得俾個小朋友玩，而佢又唔啱玩，又好矛盾嘅呢件事。 但我喺度諗啊，其實啲小朋友識唔識破解嘅咧？即其實我知你嘅帳號密碼就得㗎啦。 其實我話你知啊，呢啲永遠都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實知嘅。 即冇用嘅，其實 係佢真係如果要研究嘅話，佢一定有佢嘅方法渠道去研究得到嘅。不過嗱，即係講翻即係遊戲啲大作啊、新作嘅話咧，咁我哋之前都提過啊，呢、這個 God of War 咧，咁都將要咧係同大家見面啦。咁但 係今個禮拜真係 係啦， 未訂嘅朋友咧，可能訂唔切㗎啦，已經，因為咧有好多人咧本身都唔諗住買嘅，或者即都係觀望階段 嘅，都覺得可能係同以往。咪最多都系 啊， 系咯，故事情节都唔会话争太远，扭少少，玩法又好似差唔多，画面你望落去最多咪再靓啲咁。咁但系同以往嘅系列入边有冇啲咩分别太大咧？又好似感觉上面冇乜。 即系可能都原本谂住都系铁粉先会买嘅啫，即系其他人就观望啦。但系我而家转换咗态度。 点解咧？ 因为咧，即系我哋呢啲玩家，即系除咗你本身玩开会买啦，或者即系大家游戏之间、游戏玩家之间风评好高会买之外咧，仲有。一个参考指标嘅，就系、 是、 各大嘅评测嘅媒体啊、评测嘅网站啊，即系或者一啲专业机迷嘅评测啦，嗰啲分数咧，对于我嚟讲咧，都好有参考价值嘅。而且咧，今次呢一只战神咧，系少数真系好耐冇再见过啦，系少数咧喺各大嘅评测平台上面咧，都攞到满分嘅一只游戏嚟嘅。 不过其实我印象中啊，我即系记得咧，《God of War》咧，以往吓嘅每一集咧， 都唔错嘅。 嘅 评分都唔差嘅， 系都唔错。嗱，当然啦，其实最近期如果即系我呢一刻谂咧，如果最近期有咁高评分嘅，可能就已经数翻系萨尔达噶啦，即系最近嗰只即系 Switch 嗰只萨尔达啦，都系咁嘅分数嘅。咁你话可唔可取嘅呢平台嘅分数？嗱，如果单一平台攞满分咧？可能真係唔係好可取， 即係可能唔夠中肯啊！ 係啊，或者係白啲咁講，其實遊戲界都好多呢啲傳聞， 係 啦，即係我俾啲著數你， 俾只遊戲你試玩，係 啦， 或者係 啦，我又落多啲廣告，咁你哋啲編輯分數係咪會高啲咧？咁可能係會高啲嘅，呢啲都公開嘅秘密㗎啦。但係你話如果大家都係咁高分嘅話咧，咁啊真係可以有參考價值㗎喎。 係，不過得意喎，即係嗱，好多時候我哋成日都話，可以。可以参考一下唔同嘅媒体平台啊，究竟佢点样去评分呢一只嘅游戏啊？咁但系即系好多时候大家睇系睇个分数，但系实际上面佢点样评测 嗰只游戏嘅内容 嘅？系啦，究竟系点样样嘅咧？即系我话系咪就系单单就系从画面啊、操作啊、声效啊，就系咁简单去睇一只游戏嘅咧？ 喂，讲开呢个评分准则，最近都有一个即系都叫知名嘅平台咧，就为人诟病嘅，因为佢。之前评呢个 Monhunt World 咧，即系嗰只魔物猎人啦，即系唔使谂啊！即系你睇而家啲玩家评价，你都知佢系质素去到边啦。但当初嗰个平台咧就俾咗都好低分嘅，个原因系因为咧嗰个试玩嗰个人咧或者游戏好难玩啊。 嗯， 系啊，但系唔好意思，呢只游戏佢唔系点知啊？即系首先第一啦，呢一集已经易玩咗好多。第二呢一只游戏就系卖难度嘅，都系佢其中一个卖点嚟。即系有时候真系有啲主观嘅愿望系投射。咗落就遊戲度係有啲唔中肯噶啦，所以我又覺得如果參考呢啲評分嘅時候，唔可以參考單一嘅平台咯。 係，不過有時候要計算嘅因素就係咩咧？好多時候即係去測試嗰啲嘅平台，因為佢哋玩嘅都未必係一個已經係即係完成嘅版本啦，即係可能一啲 beta 版咧，咁佢哋都好快，因為要鬥快出一啲嘅評分或者一啲嘅視評啊嘛。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即係究竟個遊戲真係面世嗰陣，成個系統啊、個作業啊、操作係唔係？即系完整度好高咧，都未必嘅。咁嗱，呢一个亦都只能够做一个参考咯。咁但系嗱，真系据我自己以往玩过《God of War》啦吓，咁啊再加上都睇过一啲外国嗰啲嘅即系而家嘅评分咧。咁其实我相信新嘅呢一集咧，都应该嗰、那个即系出嚟嘅效果，点都一定有保证噶啦。嗱，系唔系去到话即系 A 加加水准咧？其实我自己都有观望嘅，因为喂讲真，《God of War》其实毕竟佢都好难摆脱以往有一啲嘅既定框架。因为都系讲紧一啲嘅神话啊，你讲紧啊 Kratos 啊，佢又点样样，即系遇神杀神咁样样嘅故事啊嘛。咁啊，虽然佢今次咧喺入面就加咗个小朋友嘅角色喺入面，咁啊令到嗰个嘅即系故事同以往系好似有啲唔同啊。咁但系实际上面呢个角色加咗入去之后，系唔系会为成个作业系统带嚟一个新嘅转变啊？即系举例啊吓，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可能话双人合作模式啊，或者点咧？嗱，呢啲我真系唔知啦。咁但系咧，我觉得如果观望下佢喺呢一啲即系喺玩法上面。有一啲嘅突破嘅话咧，我觉得啊可能就系因为咁样令到呢个游戏加分不少咯。 我查翻咧，即系如果你话喺 PS 平台上咧，最近期或者即系真系有差唔多地位，差唔多有咁多平台都系俾满分嘅咧，对上一只啊，已经系 The Last of Us 啦，即系最后的我们啦，简直就即系讲一个大叔楞住个 小妹妹 就喺末日中生存啦。你打开机你冇理由唔知咩嚟嘅啫，系啦，咁就。 枪 game 嚟嘅嗰只系， 对上一次系有平等，有咁上一代已经系呢只啦。而嗰只咧，呢一刻嚟讲，如果我要审视翻当年嗰个评分准则咧，完全冇夸张到嘅，真系一代神作嚟嘅。不过讲又讲，呢只游戏咧都会出续集，系啊，真系已经公布咗啦，即系嚟紧会出第二集，但系原班人马咁出啊，即系究竟用翻同一个主角啊，定系？即系唔知只系出现一阵咁，唔知啦。但系对于我嚟讲，呢一只续作咧都好期待嘅。 不过唔出奇嘅，即系通常一只游戏如果能够成为经典啊，或者啊赢到好多口碑嘅话，其实你唔出续集嘅话都讲唔过啊。咁啊有时候咧，即系作为游戏厂商自己，你话哇，我情愿钱搵少啲唔出续作啊。咁但系对于玩家嚟讲，都会系大失所望噶嘛。咁所以好自然都或者会出噶嘛。 但有时候咧，有种说法就是、即系出续集咧，永远都超唔过第一集噶，有时都会担心， 即系见好就收。 系啊，即系如果你唔出续集，大家就有个遗憾，有个期待啊。点解佢一直唔出呢？但系如果出咗衰咗，咁呢个系列就。 个神话不在噶咯，其实都好矛盾噶。 咁你咁样讲都系啦。咁其实咧，我谂即系如果要讲到续作嘅话咧，转头翻嚟我哋可以讲啊。另外一部咧，都可以话系游戏界嘅经典神话添啊。 五加仑 ，August 乐活玩家。 哇，讲到如果系即系近期啊，日本游戏界咧，其中一个大事件啊，就系喺90年代咧一部嘅经典啊吓，咁竟然嚟到2018年嘅时候就公开话，咦将会有新作咧同大家见面。哇，对上嗰一集系几多年前啊？ 嗱，即系如果讲对上一集已经是08年的了，都仲要不是正传来的，是即是叫做樱花大战因为有你的一个迷宫游戏来的。那我都已经穿了桥了，其实讲的这个续集呢就是樱花大战了。喂，但是不是讲笑，这只游戏呢对于我来讲是改变我好多的。 嗱， 俾大家听众，即系如果你平时可能冇点玩开呢只游戏嘅话，你一定听过佢名嘅，可能你冇玩过，唔紧要，略略讲下先。基本上呢佢系一只战棋游戏来的。即系你可以幻想为即系超级机器人大战嗰啲战棋啦，有啲机械人，佢真系机械人嚟嘅，咁就喺度打对方啲机械人咁样啦。 佢啲机械人咧系嗰啲啊蒸汽式机械人。 系啦，咁然之后咧，佢又唔单纯系战棋，佢好有一半嘅时间咧都系玩紧一个叫做恋爱欲城嘅，系啦，即系 AVG 文字游戏嘅，咁亦都结合咗少少即系地图，你可以行嚟行去策略嗰啲咁样啦。 系，因为其实我想讲少少咧，喺90年代，大家不妨谂翻先，咁啊，即系游戏嘅种类有好多，咁但系都分得好开嘅， 系啦， 即系如果你讲话恋爱欲城嘅话咧，咁就真系好恋爱欲城，大家都知噶啦，就大家不停睇字，跟住咧佢哋有一啲角色啊， 识女仔， 到咗之后你就选择啦吓，同佢去街去边度啊，食饭食啲乜嘢啊， 就好似我上集啦，我哋今次而家讲嗰啲系， 系啦， 正常出得街嘅， 咁上次都出咗街噶，唔系嗰啲有咩问题啊？ 我而家讲，我嗱，首先要解释翻， 即系你咁样越讲越模糊，我想话， 我哋而家讲系全年龄向嘅， okay, okay. 因为真系唔系讲笑噶，即系你要谂翻九十年代咧，你同人讲你玩紧一啲追女仔嘅游戏咧， 啲人就好多时候 就系谂 H game 噶啦，我真系要澄清翻， 因为你真系玩太多，你两人做只 H 喺个额头嗰度， 系恋爱欲成游戏系唔同噶， 系咁系啦，嗰阵时候咧，即系都有啲。嘅即系叫做恋爱欲成游戏，其实简单嚟讲，即系你讲紧点样样同即系入面当中某一啲嘅女角去建立关系，即系可能发展出一段嘅友情啊，甚至乎系谈恋爱咁解嘅啫。 嗱， 咁但系就真系好恋爱欲成嘅，好文字向嘅。咁而另外一啲就可能系策略型嘅，就其中一种系战棋啦，咁就即系机战咁样玩法啦。嗱，咁但喺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呢两个唔同种类嘅游戏咧，系从来河水不犯井水。 虽然而家你可能会觉得两样我沟得埋一齐， 系啦， 当年咧系未有人咁。 系啦，分得好开嘅。咁而樱花大战咧，就系、是、可以话系正正地咧，唔知边个啊，就真系忽然间谂到就话，不如将呢两样嘢结合啦，咁样样。少林功夫加足球有冇得谂啊？ 喂，即系呢真系濑尿鱼蛋嚟噶，大佬。 嗱，同埋系啦， 即系嗱，如果要讲翻呢只濑尿鱼，要讲翻呢只游戏点解当初出咗，都有段古噶。其实即系虽然而家讲咧，可能大家已经觉得哇，大佬呢部游戏机咧已经系十几年前嘅产物，十几廿年前添啦。就 系 讲紧世界世。而家就即一定有聽過，因為佢而家都仲係出遊戲嘅。但係咧，如果你係一啲比較資歷淺啲嘅朋友，可能你就即或者打機咁冇咁多年咧，你唔知道其實佢本身係出主機嘅、 嗯， 即佢係一間遊戲主機廠商先嘅，跟、 嗯、 住後屘就撈唔掂，搞唔掂先變咗做出遊戲嘅啫。咁啊，當年咧就出咗一部叫做Saturn 係啦，咁啊啲土星啦， 好多人都 土星嘅遊戲啦。佢當年嘅主要對手咧。就係、是、PlayStation 第一代，即、就、係、是、PS1 啦。咁嗰陣時冇一嘅，就咁叫 PS 嘅啫。咁系唔即系都你一定知个结果系点啦？PlayStation 就称霸咗成个游戏界啦，即系 PS 年代 PS 1同 PS 2基本上可以话垄断咗成个游戏界噶啦。咁当年 Saturn 喺即系呢个世嘉佢部土星临退出市场之际咧，系有谂过力挽狂澜嘅。咁而呢一个樱花大战咧，就系、是、呢一即系可以话系佢最后吐出嘅一口气，即系 晒冷啦已经， 即系晒冷。即系当时系用咗一啲即系名。即系啲名人去做设计啦，又有即系 基本上佢最后嘅人命物力咧就投入咗落去噶啦。 因为嗱，我想讲少少，但佢嗰、那个入面咧，佢嗰、那个嘅画面嘅设计咧，其实真系你睇到系投放咗好多嘅资源。咁即系嗱，撇除你话打斗嗰啲嘅画面啊，佢入面嗰啲嘅人物设计，佢真系揾翻当红嘅一啲嘅漫画家去做，跟住入面嘅声优啦、配音，跟住咧连音乐，佢都系揾一啲当红嘅音乐家田中公平咧，就系去负责去做一啲嘅歌曲创作。 喂，你讲开音乐呢只 game 真系不能不提啊！因为呢只游戏咧，其实佢就讲紧你系男主角啦，咁你就同一班少女咧就组成咗一个你当机械人团体咁样啦，就去保护世界和平咁样啦。咁日常嘅时候咧，你哋其实就系用一个另一个身份去掩饰自己嘅，就系一个你当系剧团咁嘅形式，即系歌唱剧团嘅形式。去掩飾自己啊！咁所以你嘅嗰啲女伴咧，即系女性嘅同伴系啦，系女伴咧，全部都系一啲歌剧团嘅主音嚟嘅，全部识唱歌嘅。咁呢一只游戏最屈嘅地方就系咧，佢每一个角色咧都揾咗一个当年系当红嘅歌手去帮佢做配音，真系会唱嘅，而且真系喂，真系好黐线嘅，其实 真系掉好多资源落， 真系好黐线嘅。 我想补翻少少，头先我讲嗰个漫画家咧，就呢、這、一个藤岛康介，咁咧佢就有画呢一个即系幸运女神，大家都可能曾经睇过呢一部，即系都好出名嘅漫画作品啦， 系啦。咁所以即系你可以谂到当年系点样投入成本啦。第一集就系96年出啦，喂，其实推到而家已经廿几年前噶啦，真系。咁最后就当然世家就失败咗啦，部主机即系都搞唔掂啦，跟住好惨嘅。即系呢个游戏界都冇永远嘅敌人嘅，后屘呢只游戏咧变咗 P.S. 嘅游戏，唔系咁呢件事我都明嘅，因为嗱你谂下啦，咁我部机又执咗，我只游戏又好卖得，咁我冇部机，咁我咪出喺人哋部机度咯，咁所以咧，如果后屘先玩嘅玩家，可能就会系喺电脑又或者喺 PlayStation 上面玩到呢一只游戏嘅，咁佢都挨咗好多代嘅，其实都唔算挨，佢销售量都唔错嘅，咁但系可能始终可能投入人力物力太多啦，咁即系同个销售量相比之下，可能都唔系好搵到钱，所以佢就沉寂咗多年。最近咧，我话真系老实说，我真系好振奋啊！呢个消息，佢咧就话会出一只叫做《新樱花大战》。 系，唔系我先数下先，《樱花大战》喺96年系第一集啦，之后其实枕住咧都出咗几集嘅， 即系如果正传就一二三四五咁样啦，即系中间就有啲。啲外传啊、自由戏咁样嗰啲啦，系啦。咁但系而家出嘅呢集即系叫《新樱花大战》，但系唔知佢叫《新樱花大战》六，《樱花大战》六啦。 系啊，佢叫《新樱花大战》咧就咁啊。 系咪唔知啦？但系其实我而家你知唔知呢一刻咧，其实好多人都好惊一样嘢，即系而家啲游戏厂商同你出讲出续集咧，你都冇咁开心住。好多时候咧都系手游嚟，即系嗱，我唔系话手游唔好啊，但系你明唔明？我等咗咁多年。我系希望你真系出一只大作噶嘛， 系即系真系用一啲即系次世代嘅游戏机， 系啦， 用超高质嘅画面， 同埋你知一玩手游个游戏模式就限制咗噶啦嘛，即系可能都系又最屘又要抽卡啊。货金啊，大佬真系唔好玩。即系咧，而家网络上因呢个消息一传咗出嚟咧，我见大部分粉丝嘅谂法都系一样嘅，即系我自己都系咁谂。只要你唔系手游，我唔理你出乜啦，系啦，就算你话不知垃圾嚟嘅，完全唔好玩嘅，只要唔系手游。我都定買㗎啦，即係個情意結係去到呢個地步㗎。 咁呢個櫻花大戰呢，其實都仲有啲可以講下嘅，之後返嚟我哋繼續。 樂活玩家，轉頭返嚟繼續。 其实九十年代如果你有玩过呢一只樱花大战嘅话咧，我谂都带俾你有好多嘅回忆。咁啊，嗰阵时候其实呢一个游戏啦，当然啦，即系佢如果净系以策略啊战棋嗰一 part 嚟讲嘅话咧，其实玩嘅变化唔系好多嘅，即系好单向嘅，就系、是、你总之行，跟住后屘就行到附近就可以发动攻击，就打敌人咁样样。咁其实一啲都唔复杂嘅个系统。咁但系因为佢结合咗呢一个恋爱嘅元素啦，就令到个游戏。嗰、那个嘅可换度就提高咗不少， 而且咧佢喺即系个 AVG 即系文字游戏嗰一部分咧，佢都有一个新嘅系统嘅，即系 其实好多嗰啲文字游戏啦，都系讲一大段嘢，睇完即系电子小说咁样啦，睇到咁上下就有一两个选项俾你拣，嗯、即系你三个拣一个或者两个拣一个咁样啦。咁以往呢啲选项系冇时间限制嘅，但系樱花大战咧就开创咗个先河，就系你拣呢啲选项嘅时候咧，佢会同时有个即系时间制咁样，即系。就好似你当有个钟咁样啦，行到十二咁就完㗎啦。你唔答都係一个选项嚟嘅。即係呢一样嘢呢，即係而家都好普遍嘅。 而家都普遍。 而家都有人即係叫参考咗嘅。但当年呢样嘢呢係真係几破天荒同埋几现实嘅件事。即係你係真係要有个即时嘅反应。你唔能够去搵攻略。 係呀。 係呀。即係个投入感系大咗嘅。同埋佢好多人呢都嗰啲角色呢嗰啲语音都系用、即每个角色都唔同人嘅真人语音同埋佢个语音数目都唔少嘅。咁、你好似真系有人同你倾緊偈咁样。即其实我想讲喺日本呢其实你要请呢啲声优去做配音呢其实好贵嘅。老实说就算去到今时今日机战其中一部分嗰、那个即系点解只 game 嗰个版权咁贵，就要请翻啲声优翻嚟啊嘛。所以呢一只樱花大战当年能够喺九几年嘅时候就已经用呢一个策略去做，系殊不简单嘅真 系。系咁，你都要即系游戏厂商好肯去投资先啦。嗱，所以嗱，其实我觉得当时咧，即系呢一个游戏犀利嘅地方，其实都未必净系只游戏搵钱，佢系喺好多方面都搵钱。因为嗱，头先我哋讲过啦，佢喺个游戏入边本身嘅设定咧，就系佢虚构咗一个年代啦，大家知。日本好兴就咩超和啊、平成啊咁，咁佢喺入边就虚构咗叫一个太正年代，咁入边嗰啲人咧就系着翻以前嗰啲即系和服啊嗰啲嘅打扮嘅。 你当大概即系如果要夹硬嚟咁啊，大概一九几几年咁上下啦。 系啦，咁咧入边又加咗嗰啲咩宝冢嘅歌剧元素啊，咁所以你其实见到咧，因为呢一个游戏啊吓，咁佢就衍生咗好多其他唔同嘅商品出现啦。咁当中包括即系佢自己又后屘出动画啦， 其实你讲到你谂到嘅都会有， 系啦，又出玩具啦，又出 CD 啦，咁 住漫画啊，咩电影啊，跟住你谂唔到嘅都有嘅，例如广播剧啊， 佢甚至乎自己出舞台剧， 舞台剧啊， 即系甚至乎个游戏停咗之后，佢都依然做舞台剧。 呢只游戏其实攞嚟算咗就已经即系。你頭先都講過啦，最後一隻其實係零八年嘅啦，已經即係計埋啲小遊戲，計埋啲外傳，最後一隻係零八年嘅啦。但係呢十年咧，其實點樣去維持呢只遊戲或者呢個系列嘅生命嘅咧、就係嗰啲可能每年一度有嗰啲公演啊，因為佢哋即係粉絲係咁樣叫嘅，就係、是、每年有一度嗰啲特別公演，就係揾翻嗰啲聲優出嚟唱翻。角色入面嘅歌，又或者做一个你见到嘅广播剧，即系唔系单纯睇声听声嘅，你系真系喺舞台上见到嗰啲角色，然之后佢就喺现场做个广播剧俾你听。佢哋又唔会好搞笑，我成日都觉得呢个模式好好笑，即系佢又唔系佢又唔会演戏嘅，佢 纯 粹企喺度， 系啦， 纯粹企喺度 出嚟啊嘛。 但系佢又会企喺你面前嘅， 系啊。 但而家好兴呢啲， 不过唔系，我好中意睇嘅。 你中意呢啲啊？ 我中意睇，因为其实嗱，我会觉得佢劲嘅地方就系你睇佢点样去即系。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做广播啦，即系虽然我听唔明佢哋日文噏乜嘢，但系有时候你系好佩服嘅，即系无论系讲紧佢哋啊广播剧嘅演绎啊，又或者系配音员啊，即系嗰时候我都曾经讲过，你睇日本嗰啲嘅配音声优系好坚噶，佢哋咧就系望住个画面咧，唔系净系读嗰句对白咧，系吮入个口型嗰度，佢直头咧真系喺在场嘅所有声优演员咧一齐系将嗰场戏咧系好似演出嚟咁样，你争在系睇唔到佢哋做戏个样噶咋。 方法演技或者投入咗角色，但不过我又嗱讲起呢样，我又有另一个谂法，因为我以前系好惊睇呢一类型嘅现场嘅广播剧嘅，因为咧嗱。个角色嗰个形象喺我脑海中有一个形象嘛，即系可能少女十七岁咁样，即系我唔系话歧视， 我知，即系好似以前啲播音王子咁咯，因为就听声好有 fantasy 啊嘛，好有想象力啊嘛。 你喺我面前企度咁，你知其实好多声优都系长辈嚟噶嘛，即系日本嘅声优好多都系年纪比较大， 同埋佢哋把声 keep 得好好， 系啊 ，keep 得好， 即系明明系年纪，但系通常你年纪越大嗰把声就开始变沉同埋沙哑， 佢冇嘅，好犀利噶， 系 啊，但系问题系我见到个形象，我就有啲落差，你明唔明？如果你话同性别都仲好啲，有啲咧明明系女性角色咧， 系， 但系其实咧佢可能系男声优做咧。咁我以后再睇嗰个角色嘅时候咧，即系唔系讲紧樱花大战，讲紧其他作品，我就会有啲阴影咯。但嗱，不过又亦都不能够否认，就系即系佢呢系列嘅即系广播剧啊，啲剧团演出咧，真系为呢只游戏咧即系延长咗佢嘅寿命嘅，先挨得到今日。但系同埋咧，其实一直以嚟咧，樱花大战嘅粉丝都 不斷有即係寫信啊，啲公開信乜乜乜咁樣去間去世家度，即係去母公司度就話啊，可唔可以出續集咁樣嘅？咁佢其實久唔久都喺某啲遊戲度出現嘅，即係例如你轉珠，你會同好多嘢合作噶嘛。其實早排咧，《櫻花大戰》都有同一啲轉珠遊戲， 轉珠最中意同其他合作，咩嘢都有， 係啦， 乜嘢都有，加到邊又有又有。 咁當年咧，即係當年都冇耐之前，即係轉珠出咗呢個合作之後咧。真係反應好好喎，即係你真係可以想象到呢個遊戲雖然停咗好耐，但係佢嘅粉絲嗰個龐大數目呢真係好驚人㗎，同埋呢有啲嘢係即係好似我咁，即係當年細細個冇乜消費能力，咁你到大個咗，你又已經買唔到，因為佢冇出新嘢，咁所以當有少少有聯繫嘅嘢咧，你就好願意抌錢嘅。所以呢一啲隔咗十幾年嘅續作咧，而家可能對一啲遊戲廠商嚟講先至係寶啊！你真係出乜嘢，你即係掛住個名。就已經一定有大班人買㗎，即係好似而家呢個新櫻花大戰，其實有啲人都話㗎，可能個人物設定唔再係康介做㗎，即係可能係換咗人做㗎，佢純粹掛住個名啫嘛。但一定有好多人落，即係唔好話落搭啦，一定有好多人，一定有好多人會支持啊，係啊，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可能係呢近期，因為其實你發現近期都好多呢一類嘅，即係十幾年冇出續作嘅遊戲，咁啊嘗試出翻，咁可能係一個趨勢嚟嘅。 係咁啊，其實講到續作嘅遊戲嘅話咧，都有好多可以講嘅，但未講之前咧，我哋重温翻一下啦，就系嚟自《櫻花大戰》嘅主題曲。 如果讲开续集咧，即系呢只《櫻花大戰》，你由2008年计而家，咁你都即系就算今年出啦，都已经隔咗成十一年了。 其实好多人就当咗呢个2005年嘅《櫻花大戰5》咧，就已经系完噶啦。 系啦，如果你咁计，十几年添。咁但系即系佢仲有啲外传性质嘅作品有出嘅，系啦。咁啊十几年啦。不过咧，有啲游戏就系可能游戏厂商冇再出啦，即系停咗出啦。有一啲游戏咧就唔系嘅，系佢讲咗出。 但係一直就出唔到。即係我諗，唔好意思，我每次都要提嘅，就係呢個 FF15， 我一定要講我呢個先，因為呢隻遊戲真係一個經典嚟嘅。你諗下當年由呢、這個即係真係唔好意思，嗱佢原文咧係叫 V13 嘅，即係佢其實 FF13 嘅外傳性質。 係啦，就已經話會出，大家就有條片睇嘅想講。 喂，真係好荒謬呢件事，真係唔好意思，我講一百次我都要講。呢隻遊戲本身係 PS3 嘅護航作品嚟嘅，即係希望靠呢隻遊戲去推高 PS3 嘅銷量，但係我跟住延期延下呢，延到去到 PS4 先出，原本仲要由護航作品變咗出埋部機一段時間先出，真係好荒謬嘅。同埋即係如果你有玩過嘅朋友你已經知啊，係連個女主角都消失埋，即係你呢個完全係即係喺呢個延期或者即係人叫跳票啦呢一種說法入邊咧，呢個遊戲已經經典。但係咧，真係唔好意思，呢都唔係最荒謬嘅。如果要數遊戲史上咧最荒謬延期延得最耐嘅遊戲咧，就係一隻叫做《永遠的毀滅公爵》。系啦，咁佢系一隻枪 game 嚟嘅，系啦，唔紧要，大家忘记佢冇问题啊，因为呢隻游戏咧真系延得太耐啦，佢足足咧就延期延咗13年啦。 嗱，佢本身系中间咧就话出噶啦，系点知又 postpone 咗， 系啦，即系 拖一拖，系啦， 不断拖，系咯，13年游戏机都可以隔咗两三代啦，即系可能系由 PS1 跳到去 PS4 咁样，即系哇太过分啦，即系佢唔系唔出。佢係一直都話我會出，但係中間就即係唔同嘅原因就即係跳嚟跳去啦。咁呢隻遊戲咧，等咗13年之後咧，即係佢原本嘅原作咧係幾好玩、幾出名嘅，但係13年後咧。唉，唔好意思啊，即系只一只好平平无奇嘅枪 game， 所以咧，即系佢唯一留低嗰个遗产嗰个 legacy 咧，就系延期咗13年 咯。大家可以成为一个话题就得呢一样嘢啦，反而 冇噶啦。即系有时候咧，我都唔明，而家延期咧，仿佛已经成为咗系一个游戏厂商嘅常态啦。你唔延期咧？是我不可置信的，延半年呢是合理的。 因为我曾经听讲过的有些游戏，即是可能当你去开发去做的时候呢，你如果只是单单以话整一个 CG 画面出来，举例好像刚才我们讲 Final Fantasy 这样啦，你只是看那条短片的话呢，其实大家可能收货。但是当你如果要放入去结合埋整个游戏作业系统的话呢，咁在測試嘅過程入面，咁你要去盡量去解曬所有 bug 啫嘛。嗰時候我聽講過，有好多遊戲公司點解要延期呢，就是、因為發現咧個機能咧根本就負荷唔到，咁佢又唔想 downgrade 嗰個遊戲本身，假設係個畫面咧，就係、是、個畫面質素啫。咁所以咧就不如就先就等嗰個嘅即係嗰個機能啊提升咗之後先再做。咁嗱，但係當你機能提升咗啦，可以配合到個遊戲啦，咁但係你又發現咧 過時㗎啦嘛， 過時啦，你又可能個遊戲又要重寫多一次，即你可能就算唔使重寫過，大部分嘅你都要執過。 呢個無限 loop 嚟㗎。 呢個係一個無限 loop 嚟㗎。 即係我 係啊，即係咁樣。 嗱，反而我有另一個諗法，其實我真係唔明點解而家啲遊戲先鍾意延期，以前冇呢個問題過。 係因為以前嗰啲遊戲廠商就係覺得你無論點樣樣整都好啦，佢都一定會有 bug。所以嗰陣時候呢有 bug 呢係一個遊戲特色嚟㗎嘛，你明知㗎，因為以前仲要冇更新嗰個嘅功能喺度啊。咁所以好多時候呢，你有一隻遊戲佢成為一個經典之作嘅话咧，嗰啲瑕疵咧都系会成为咗嗰个游戏嘅一啲特色嚟嘅。 即系反而我系想玩嗰个瑕疵， 都可能系噶。 而唔系喂，不过嗱，会讲起续集咧，即系有一啲游戏就当然系即系厂商自己觉得销量好就 系啊， 继续出续集啦。咁但系有一啲唔系噶，有一啲系算唔算玩家自发？去搞到出續集呢， 即係我覺得有啲係因為即係玩家呢即係一路都好渴望啦，而遊戲廠商亦都見到有咁嘅需求呢，咁可能會開發囉。因為即係舉例啊，Final Fantasy 又講返，即係一路以嚟大家都知啦，佢每一集一出嘅時候呢，咁雖然佢係一個系列，但係其實遊戲每一集呢佢哋之間冇乜特別嘅關聯嘅。 勉強叫同一個世界觀，但係其實個故事就冇乜拉 嘅。直至到第十集即系 Final Fantasy X 出咗之后咧，系啦，咁咧佢出咗之后咧，你估唔到佢竟然出个 X2 喎。咁点解咧？点解？因为嗰阵时候 X 咧真系实在系太过受欢迎，尤其是当中嘅男女主角嗰段可歌可泣嘅爱情故事。 严格嚟讲咧，个男严格嚟讲就咁 X 咧系叫做 too bad ending 啦，都系 坏。因为佢其实讲嗱，佢就咁嘅，佢讲个故事就系讲喺呢一个现实嘅世界入边咧，咁个男主角咧就系要拯救呢个世界啦，咁就要对付一只嘅终极大佬怪兽啦。 系啦， 咁但系咧其实 就讲到最后尾咧， 佢叫仙嘅，仲记得 系啦，佢叫仙嘅。咁而当中咧，佢入边又深刻讲咗一啲元素有关个梦事嘅。 系啦， 咁嗱，而呢一个嘅男主角啊，去到最后尾，佢先话俾你知，原来佢唔系真实存在，佢系一个人用个梦咧，系幻想出嚟嘅。 即系仲简单啲讲啦，就系、是、你只要打赢个大佬， 佢就会消失噶。 系啦，你就系女主角。 其实个女主角就你要离开啊，我咁样啦。咁 男主角就觉得呢个系自己嘅使命，就系要完帮你打低大佬。 系， 但系打低大佬我就消失啦。 系啦，咁嗱，所以当时咧呢个游戏，即系你完咗之后咧，虽然你会感觉到即系好开心，但同时之间亦都会有啲嘅失落嘅。 系啦， 咁而你估唔到嘅就系咩咧？因为以往冇先例噶嘛 ，Final Fantasy 都系咁样样，即系每一集就独立噶啦，系咪？咁你系估唔到佢真系出咗个 X 二第十集嘅二，咁而入面咧就好得意嘅，佢就系将所有嘅设定咧系改咗，原本个女主角系一个好怕丑嘅含羞答答嘅一个祭司嘅， 即系件巫女服咁 样啊嘛。系啦，佢一个就系啦，巫师定系祭司咁样嘅，一个法师嚟嘅。咁但系咧，摇身一变去到第二集嘅时候咧，佢忽然之间变咗一个咧会能歌善舞嘅枪手， 系啦，短裤嘅我仲记得。 系啦，咁而嗰一集嘅玩法系点咧？就系讲佢同埋另外两个嘅伙伴咧，就系喺成个世界嗰度周围咧就去访寻翻，睇可唔可以搵翻自己消失咗嘅男朋友。 因为话传闻即系个男朋友就出现翻， 系， 但系真系唔好意思，你讲开呢只游戏，我又嬲啦， 又点啊？ 其实咧呢一只游戏系有第三集嘅，系有 X 三嘅，嗱即系唔系讲笑，嗱第三集唔系游戏嚟嘅，系一个设定集，或者你可以当系一个广播剧。系啦，或者一个即系小说形式咁样啦，即系啲文字咁样去讲述佢哋之后嘅故事，就系讲翻 X 2之后嘅生活嘅。 系， 真系唔好意思，真系黐线，我真系从来未见过游戏厂商要咁黑心嘅。我俾知个男主角咧喺唔知佢哋相应翻之后第三定第四日咧，就俾个炸弹炸死咗。真系呢个系官方设定嚟噶，即系如果你根据官方设定咧，你系完美结局之后嘅后日谈呢啲我通常叫做系啦。佢唔知第三定第四日咧就炸死，仲要炸得好惨噶，系俾人炸甩咗个头噶。 系， 好荒谬成件事，系一个你明唔明啊？我男女主角咁辛苦，千辛万苦去打完个大佬，跟住消失咗， 咁儿戏就要死得， 冇咗呢个事情最嬲，跟住千辛万苦又搵翻佢翻嚟。大佬，你最尾同我讲佢无啦啦俾个炸弹炸死咗，喂，大佬你系咪真系玩嘢啊？所以咧嗱，喺玩家，因为咧呢个广播剧太黐线啦个结局，所以一嚟就即系冇被广传啦，二嚟就算睇过嘅人咧都话俾你知，你就当呢个系一个同人作品。 我唔承认， 我唔承认， 系咪官方？但系佢系同 系官方系。有兴趣嘅朋友咧，我真系冇呃你，你就你去搵一搵就搵到呢个故事噶啦。但系即系呢个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即系 FF 嘅其中一个最大嘅黑历史咯。 系真系啊！讲到呢啲续集咧，我哋时间真系唔好够，可能揾一集我哋再长谈一下。咁啊，时间嚟到呢度啦，吓，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